dear, and I will nibble your ear. So de ba ba boom ba boom. I've been spending 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I laughed. I guess what I'll be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that the sky is yours. S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There's no need here to complicate, 'caus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Ba-da-bum, ba-bum, ding. I'm yours. 这样一首单曲来自 Jason Mraz， 而今天我们放送的这个版本跟刚才的 Louis Armstrong 那首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第一个小时直播将带给您一种非常神奇的音乐听感，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频率的与众不同。有人会说，哎呀，其实呢，在音乐的乐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叫做432赫兹的这种波长，真的很神奇。因为我们在西方的乐理当中呢，经常呢会把标准音高啊进行更迭之后，用定为440赫兹作为 A440， 它呢是位于中央 C 上方的一个 A。那么在1939年的时候呢，一个国际会议提出把中央 C 上方的 A 定为440赫兹。到了1955年时候呢，国际标准化组织就采用了这个标准，从此这 A440 就成为了钢琴、小提琴以及其他的乐器的频率的一个校准频率的标准了。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标准而已，标准归标准，但实际上人们会认为可能比440更加好听的是什么呢？就是432赫兹。因此呢，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如果把一些歌曲呀、音乐呀转换成为432赫兹的标准音高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更能更好听一点呢？也有人会说，就是对于宇宙振动本质的再发现表明，目前使用的标准音高可能会产生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或者使人类意识当中出现一些个不太一样的行为。所以呢，把标准音高从432赫兹调到440赫兹是相关的一个运动所发起的。那么这也是一种理由吗？我们觉得还是要耳听为快才行，耳听为实。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给您带来的所有的音乐都是被调整为了432赫兹这样的一个标准音高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样一段的混音内容，来自于We're all connected by Spicy Universe Mixtape， 节奏驾到，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 音乐都是来自于432赫兹这样的一个标准音高所带来的音乐作品。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点儿神奇的东西，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乐理啊有多少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用耳朵去亲自测验一下，到底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432赫兹的标准音高你自己喜欢就好，对不对？那其实呢，把音乐改为432赫兹，在数学上和这个最近非常火的元宇宙啊有相关的联系。那这个宇宙的模式和数学的模式比较吻合一些。那么研究显示呢，也是把音乐的这个标准音高改为432赫兹，能够跟宇宙的黄金比例一样，而且还统一了光、时间、空间、物质、地心引力和磁力与生物的 DNA 编码和意识。所以当我们的 DNA 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成分和自然的频率一样共鸣的时候，那么对于大自然的感官就会有大幅提升。因此呢，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们会发现，哎，这个432赫兹的最大的差异就是它不只对耳朵比较柔和，更加温暖清晰顺耳，而且甚至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脊椎也能够感受得到这样的一种频率的不同。而440赫兹的音乐应该说呢是更多的是大脑之外的一种感觉，从头侧往外的一种体验，听起来比较的直线紧绷，能量呢也稍稍带有一点点的侵略性。所以呢，很多爱玩音响的朋友们就会认为这432赫兹比较怎么讲呢，非举不行，而且能够让它更加音场布满整个的房间。而440赫兹就只能够定向的或者是直线的传播了。 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在音乐当中所听到的音乐作品的名称呢，分别叫做 Stargazer， 还有是来自于 Danian Wave 带给我们的 Yukio， 还有现在耳边的作品 Helams Truth，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2:23，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432赫兹为标准音高的音乐大创作的大概念了。We're all connect spicely universe mixtape for you soul。 而稍后我们会跟您继续分享更多的432赫兹的标准音高的音乐作品，这样的一个混音带，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想要了解我们本小时的节目的歌单列表，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详情。当然我也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一下本小时这样的一个混音带的列表音频的。当然了，要想直接去在手机端收听一段或收看一段432赫兹标准音高的 I'm Yours， 刚才我们那首就是来自于 Jason Mraz 的歌曲的话，我们也为您准备好了，所以可以直接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回复数字432即可看到。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很多人呢去相信这个理论，有些人呢也觉得无所谓，听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不妨找这个时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一些不同以往的东西。有一些音乐我们能够常见，有一些歌曲能够马上激发我们的一些个心态的变化，但是在音乐底层，通过频率的改变，音高的改变，能不能够让我们突然间觉得，哎，好像听上去更加舒服一些呢？而这个不同的标准音高的调音偏好，都是能够通过今天的音乐体现出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万物皆是波的震动，所以今天我们的音波用432赫兹带给大家。此时此刻的音乐作品叫做 Throwing Stones。 我们在一个河边向河面丢石子的时候，那种涟漪你还记得吗？来感受一下音乐中的频率震动是如何品味的。 Thank you.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432赫兹神奇的调音的音乐作品，有些人觉得，哎，怎么觉得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哈，有点点小奇怪。那是因为平常我们听440听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听看432，在李荣浩口中经常会出现什么440、432这样的一个就是乐理知识的小片段。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去用真实的聆听听感来去证明一下，你到底喜欢440还是喜欢432多一些。如果想要听到一些个对比的内容的话，那么您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432数字，回复数字432，可以获得我们的试听的视频、乐理的知识还有对比的音频试听。在这里我们节奏驾到只在周末给您带来一些不同以往的节奏，只在 FM974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耳边的音乐作品是标准音高为432赫兹的内容，我们听到的作品叫做 Lost。 可以说好奇宝宝可真多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在公众号回复了432，想要去听一听看一看到底432跟440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人们公认那位旷世奇才尼古拉特斯拉他说过，如果人类想要寻找宇宙的秘密，那么就要从能量、频率和振动这三个方面去思考。他更强调说，振动和频率对人类而言很重要，虽然说他们完全看不见，但它的确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和世界。当然也有一些神一样的人物，他爱因斯坦他也说过，我们所说的物质就是指的能量，只是它的振动已经被降低到能够被感觉到的程度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用音乐感受不同的振动， Alan Walker Faded 432赫兹的版本，一起来感受一下是不是更好听了呢？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12:51来到我们本小时当中。神奇的432赫兹的标准调音的一个聆听的最后一首单曲了，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 Get Lucky， 来自于 Daft Punk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Turn the Two 432 Hz。

yours to keep. Wind in the shadow, well, song in the deep. Wind in the shadow, well, song in the deep. Darling, you with me, always around me. Only love, only love. Darling, I feel you under my body. Only love, only love, give me shelter. Oh, show me heart. Come on, love, watch me fall apart. Watch me fall apart. And I'll be yours to keep. This is Freeze Max 节奏驾到， 来自 Evan Hor 带给我们的一首 Only Love， 可以说这是十年前的单曲了。现在再来听的话，觉得它过时吗？好像并没有。往往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娓娓道来的音乐作品，总会能够给到我们新鲜的听感。每一次听呢，心中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喽。Welcome back，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节奏驾到，正在直播13:05，我是 Mr. 长常小航。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刚刚这样一首 Only Love 当中，还能够听到一丝丝冬日暖阳的感觉哈。当然了，也可以能够去翻一翻当时专辑的信息，会发现其实找到了同名的专辑，我们也是会觉得这样一首歌曲真的能够代表这样一张专辑它的核心的意思的，去表达他对于爱的诠释，表达他对于自己的过往的青葱岁月等等，都是能够通过声音进行表达的。之前一个小时我们跟朋友们分享过了432赫兹的作为标准音高调音的一些个神奇的纯音乐作品，如果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数字432啊，收听到和观看到相关的对比歌曲以及乐理知识。那么下面一首歌厉害了，在2014年可以说是刷屏的一首单曲了，它叫做 Blame。 Blame is a song by Scottish DJ and record producer Calum Harris from his fourth studio album Motion 2014. It was released the album's third single on 5th September 2014. The song features the vocals of English singer John Newman and is included the deluxe edition of Newman's second studio album Revolve。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单曲 Blame 也是来自于 Cameron Harris 跟 John Newman 他们的携手合作了。我们来重温一下当时能够在大街小巷在各种各样的 club 当中所能够热情播放的这样的一首 Blame。 Can't be sleeping, keep on waking without the woman next to me. Guilt is burning, inside I'm hurting. This ain't a feeling I can keep. So blame it on the night. Don't blame it on me, don't blame it on me. Blame it on the night. Don't blame it on me, don't blame it on me. So blame it on the night， 所以把这一切就归咎于这个夜晚吧。很多时候晚上能够想起很多很多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小话啊，这种话语总会能够在深夜的时候迸发出来小火花的。而 Don't 来自于 Ed Sheeran 当中的称号专辑啊 Multiply。 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会儿还会听到 Ed Sheeran 他的新歌 Bad Habits， 所以呢加减乘除啊等等的专辑之后，我们再来听等号专辑，是吧？Ed Sheeran 的黄老板这个给专辑起名字也是煞费了苦心，可能这一波符号用完以后呢，可能会用到什么 Alpha Beta 之类的，对不对？嗯，都有很有可能哈。所以我们来新歌老歌一起对照来听，他的声音有没有变化？感受一下。Don't and the bad habits. Don't win my love.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own.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in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Now for a couple weeks weeks. I only wanna see her. We drink away the days with a takeaway pizza. Before a text message was the only way to reach her. Now she's staying at my place and loves the way I treat her. Singing out Aretha all over the track like a feature. And never wants to sleep, I guess that I don't want to either. But me and her, we make money the same way. Four cities, two planes the same day. And those shows have never been what it's about. But maybe we'll go together and just figure it out. I'd rather put on a film with you and sit on the couch. But we should get on a plane or we'll be missing it now. Wish I'd have written it down, the way that things played out. When she was kissing him, how I was confused about. Now she should figure it out while I'm sat here singing. I don't die with my love. 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own.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die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On my hotel door, I don't even know if she knows what for. She was crying on my shoulder. I already told you, trust and respect is what we do this for. I never intended to be next, but you didn't need to take him to bed, that's all. And I never saw him as a threat until you disappeared with him to have sex, of course. It's not like we were both on tour. We were staying at the same hotel floor. And I wasn't looking for a promise or commitment, but it was never just fun and I thought you were different. This is not the way you realize what you want. It's a bit too much, too late if I'm honest. And all this time, God knows I'm singing. Don't die with my love. 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own.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die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nights and dinner. Lead to late nights, sending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sending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at space?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Come on, let it go. Just let it be. Why don't you be you and I'll be me? Everything that's broke, leave it to the breeze. Why don't you be you and I'll be me? And I'll be me. Across the floor, to teeth and claws and slamming doors at you. If this is all we're living for, why are we doing it, doing it, doing it anymore? I used to recognize myself. It's funny our affections change. We're becoming something else. I think it's time to walk away. So come on, let it go. 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吧。 刚才一首歌呢叫做 Let It Go， 来自于 James Bay。 那同样呢还有跟他同名的歌曲，我们非常熟悉，来自于冰雪奇缘当中的那一首 Let It Go Let It Go， 来自于 Idina Menzo 和 Demi Lovato 两个版本。那么上周呢我们跟朋友们分享过了 Demi Lovato 的版本，那么这一周我们的音乐盲盒就是这样的一首 Let It Go by Idina Menzo， 一起来听啦。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Everything seems small, and the fears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light, no road, no rules for me. Brand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No, I turned wrong. Left your heart torn. Is that what devils do? Took you so long. Where only fools go. I shook the angel and you. Now I'm rising from the crowd.Rising up to you, filled with all the strength I find. There's nothing I can't do. about your sorrow? Is that what demons do? They rule the world to me, destroy everything. They bring down angels like you. Now I'm rising from the ground, rising up to you. Filled with all the strength I 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sign. Here we go again. And though time goes by, I will always be in a club with you in 1973. 1973 来自 James Blunt 啊，非常经典的声音，非常能够触动我们心灵的这种小尾调。13:35，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啊，官方的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内容。OK， 来继续来分享下面的乡村单曲 Chris Stapleton Tennessee Whiskey。啊，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 Used to spend my nights out in barroom Liquor was the only love I'd known But you rescued me from reaching for the bottom And brought me back Being too far gone Whiskey, you're as sweet as strawberry wine. You're as warm as a glass of brandy. And honey, I stay strong.Same old places Found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s always dry But when you pulled out your heart I didn't waste it Cause there's nothing like your love to get me high whiskey It's 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 the time. With you all the time 来自于 Girls Gate2003年的一首单曲，这也是在时隔18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虽然说感觉到当时这个曲风啊，一听就知道是2000年初的时候的样子，但是却能够成为我们在学童时代无限循环的一首单曲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人们刚刚接触到 MP3， 对，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歌曲拷到 MP3 的机子里边去听，你脑海当中留下了无数遍这样经典的旋律，继续来听 Cruz Connor 来自于 Richard Harvey。 Hold back the night from us, Cherish the light for us, Don't let the shadows hold back the dawnCity lights glowing, the traffic of life is flowing, out over the rivers and on into dark. I'm going downtown where there's music.Going where voices fill the air. Maybe there's someone waiting for me with a smile and a flower in her hair. Going downtown where there's people, loneliness hangs in the air.No one there real waiting for me. No smile, no flower, no. Traffic of life is flowing out over the rivers and on into dark. Hold back the night from us, cherish the light for us. Let the shadows hold back the dawn. I'm going downtown where there's music. I'm going where voices fill the air. Maybe there's someone waiting for meWith a smile and a flower in her hair. I'm going downtown where there's people. My loneliness hangs in the air. With no one there real waiting for me. No smile, no flower, no.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enough. I'm going out to a party, and the only thing they're asking's how you are. Saying I'm okay, but really I'm crying, and my head is so fucked from what you did. I'm getting drunk. Tell me, where did you love somebody else? Did you care when you just tore my heart to shreds in someone's bed? Why don't you take him and go to hell? Trying hard to hate you, but I can't stop loving who I thought you were. Was it ever real or were your lips just stained from him? Don't call me honey, you're the best and worst of all. So tell me, where did you love somebody else? Did you care? Tore my heart to shreds in someone's bed. Why don't you take him and go to hell? This is my loving last farewell. I hope you both go right in hell. This is my loving last farewell. I hope you both go right in hell. When did you love somebody else? Did you care when you just tore my heart to shreds? 单新歌，欧美流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All the hits. All the nights and the fights and the blood and the breakups. You're always there to call up. I'm a pain, I'm a child, I'm afraid. Yeah, you understand. Yeah, like no one can. I know that we don't look like much, but no one fucks it up like us. 16, and you never even judged me. Matter of fact, always thought you were too cool for me. Sitting there in the caravan, all the nights we've been drunk on the floor. But yeah, you understand. Yeah, like no one can. We both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us, but they don't stand a chance. 澳美 by Ellie Goulding。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淡然从容而又大器晚成的声音， Grimes Player of Games。非常热辣的一首单曲 Player of Games 来自 Grimes， 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都是一些新歌来了啊。那当然了，在这里我们也会在新歌当中去分享一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起承转合。 James Morrison To Light for Lullabies 以及来自于 Adele 的新歌 Hold On。 It's a bleeding heart that never means A minor miracle we can still pretendAfter so long, and did the apple fall too far from the tree? And did we get lost in the space in between? But the roots that were buried so deep will always be strong. Too late for lullabies, too soon for just in time. For every time you ever raised up your hand, I give you mine to show you I understand. You taught me to fly by learning to fall. Ooh yeah. Love burns when it's in the blood, and God knows I burnt you the best I could. Be so misunderstood. We got it so wrong. Yeah, the greatest gift that you ever gave to me. You don't know your strength till you face defeat. So when everything's just out of reach, you keep holding on. Too late for love. Takes its toll sometimes. Let's start a clean slate, mistakes and moments in time. For every time you ever raise up in your hand, I give you mine to show you I understand. You taught me to fly. Ooh, I still Slow crash, stumble on.

果你还整日怀旧的话，那么你整能够成为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如果你爱上音乐，那么你将会成为这个世界未来的参与者。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One Direction， 那么过去的小破团所带给我们的 What a Feeling。 继续来听新歌 Anybody Else， 来自于 Spell Tab。 You got me hopelessly involved in something 非常灵动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Sigala Sweet Lovin。 话说我们在音乐当中仿佛找到了海岸风情，是不是？14:40，我们在这里继续从海边走向海岸的公路上面，驾驶一辆车慢慢的匀速行进，定速巡航。 Sam's Drive 来自于 Halley。 But I like what we got going on, it's best I let you know. I just hope that I don't crash when I'm with you. It's like I'm all my life when I'm with you. I see it down for me. Gotta keep the windows rolled up so it gets hard to breathe. It feels amazing when I'm up. When we're just blazing under the ey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of my chest. On that call, sign your name, sweat it like crazy. Love me out loud, LOL, call you my baby. Got the whole suit, you so sweet. My friends ain't seen me for weeks. I always chase your heart at high speed. Nah, nah, nah, you like it when I'm chasing my heart. It feels amazing. 在车里你更愿意一个人开车，还是旁边副驾驶有人坐在旁边呢？ Sam's Drive 来自 Hallett。 在什么场景可能你会觉得你的旁边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人，或者没有人出现更合适一些，对不对？如果说在海边的话，那一定是一种度假场景咯。多久没有去海边了？多久没有能够自由行走了？来自 SEA，真的想对新冠病毒说一声 I hate you. Ordinary seven, you won't round me. Treat me like corduroy, wear me out. Arguments, you air me out. Dripping about your whereabouts. I can't keep no conflict with you, boy. Can we just rub it out? I don't want no savvy with you. You know you my plug, and I can't shake this habit. No, I've been out, baby. Heavy reminiscing. Heavy on the missing. You wish it was.Different than what it was. I've been numb, baby. like this. What I would do to make it feel just like this. And if you wondered if I hate you, what I would do to make it feel just like this. What I would do to make it feel just like this. Used to be too solid till you scrambled me. Used to be your rider, you meant to handle me. Used to be non-violent till you ambushed me. Now I'm at your violent with you. Now I'm at your silent treatment. That means no permission. Missionary getting boring, can you switch positions? Hard to say your soul, you don't ever listen, no, no. Popping out, baby. Heavy reminiscing. Heavy on the missing. You wish it was different than what it was. Popping out, baby. Lost in the line of us. Lost in no finding us. Popping out, baby. And if you wonder if I hate you, just like this. What I would do to make it feel just like this. And if you wondered if I hate you, what I would do to make it feel just like this. What I would do to make it feel just like this. Now you've got the last laugh. I'm sorry if I seem uninterested. No, I'm not listening. No, I'm indifferent. Truly, I ain't got no business here. But since my friends are here, I just came to kick it. But really, I would rather be at home all by myself, not in this room with people who don't even care about my well-being. I don't dance. Don't ask,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So you can't go back. Please enjoy your party, I'll be here. Somewhere in the corner under clouds of marijuana with this boy who's hopping, I can hardly hear. Over this music I don't listen to, and I don't wanna get with you. So tell my friends that I'll be over here. With this, an antisocial pessimist, but usually I don't mess with this. And I know you mean only the best. And your intentions aren't to bother me, but honestly, I'd rather be somewhere with my people. We can kick it and just listen to some music with a message like we usually do. And we'll discuss our big dreams, how we plan to take over the planet. So pardon my manners,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that I'll be here. Kitchen with the girl who's always gossiping about her friends. Oh, tell them I'll be here. Right next to the boy who's throwing up, cause he can't take what's in his cup no more. Oh God, why am I here? TV with my beanie low, yo, I'll be over here. Alicia Cara here, 在这儿没你不行。

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4分，哇哦！今天的音乐在第四个小时真的不一样哦。慢版的 Deep House 来了，来自于 DJ 制作人 Eye Candy 带给我们的作品的 Mixtape。首先的开场作品呢，叫做 A Simple Design Purple Disco Machine Remix Edition by The Juan McLean。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音乐更动心喽。当然，同时呢，如果觉得我们的音乐特别好听，想要来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内容的话，很简单了，现在马上去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马上下载听听 FM。下好之后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四个字，或者搜索常小航，搜一下我的名字，能够看到我们往期精彩的节目的回放，以及非常神奇的主播动态，每个动态下面还会有一首，不，应该是一期节目的链接，所以说边听边看，这才是周末生活所在。 1, 2, 3, 4 We'll be right back.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首歌当中这个旋律啊，这个节奏，小拍子，小鼓点啊，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特别能够搭配那首《热爱105度的你》啊，这怎么那么契合呢？这个味道是不是？15:1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ed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来，让我们在电子音乐舞曲当中一起摇摆，而且的话呢，这也是来自于 DJ Producer I Candy 带给我们的一段曾经在2016年能够让我们觉得哇，听上去耳目一新的混音作品，但如今再来听，5年之后再来听，哎，发现依然还不错。因为这也就是那为什么哈，很多时候呢，歌曲当中音乐里边没有唱词，反而就会少了一些时代感，能够让我们觉得，哎，其实听上去节奏感还是非常能够跟如今的音乐的品味相得益彰的。15:13了啊，又说了一分钟。其实我觉得在节目里边啊，总希望能够跟朋友们多交流一些内容，但是总觉得时间太有限了，不要辜负音乐，不要辜负这些好歌曲和好声音。所以继续，我们把音量开大一些， Turn it down louder and louder， 继续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iCandy 他的混音作品。而稍后我们还会跟朋友们来通过公众号进行相关的互动，回复两个字歌单，可以获取本小时的完整按照顺序排好的音乐列表。电音舞曲只为你带节奏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各位周末愉快。 And you 敲敲打打，又是一首单曲来喽。15:2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2021年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年末的时候了，所以呢，在此时此刻，我们也要去，首先给我们的2021年做一下相关的总结，同时也要去期待一下，去梳理一下，去计划一下你的2022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工作学习安排。我觉得啊，万事提前做都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有会人会说，哎，这年底的 flag 都早早立好了，应该多冲刺了，是不是？能不能够完成这个 KPI 啊？给自己的 KPI 不好说，是吧？没有关系，努力的就好啊。我们不怕完不成任务，就怕不努力完成任务呢。来自于 Eye Candy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每一首每一段都能够激发我们对于生活中的努力的向往。加油啊音乐，加油啊节奏，加油啊我们每一位城市生活参与者。当然不能忘了要加油啊每个周末。明年呢将会是迎来我们节目节奏驾到的第8年了，所以呢在未来的一年将会有怎样的一些小计划，我们稍后跟朋友们去简单的介绍一下了。而此时此刻也要邀请大家呢要准备好啊，要参与我们的点名互动了。所以稍后呢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开启点名，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点名互动。对，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着节目的直播咯。想要在北京的上空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吗？我们可以用点名站的一个方法进行无限的连接。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单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Welcome back， 15:32了，节奏驾到，来到最后的一个时段。哎呀，这个时间过太快啊，尤其到了这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时段当中的话，会觉得怎么一下就，哎，这时间怎么这么不经过啊？我们的网友呢 ，Lovey 还说想要我的眼镜框的链接 ，I'm so sorry about that， 我眼镜框没有链接可以发哈、啊。我记得我上周已经跟朋友们分享过了那个眼镜框的相关的型号，对，你可以在群里面问一问，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待会儿把这个型号再发一下吧，好不好？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这个配一个我的同款眼镜也不错哈，是不是？嗯，来，那我们点名呢就准备要开始了 ，Everybody， 那么拍下面前的 FM 九七四的字样，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没错，每周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在周末当中的小互动，希望您可以来通过音乐在北京的上空和大家一起无限连接一下啊！音乐就是 WiFi 嘛，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OK， 那么来自于 iCandy 的2016年的混音作品，其实听上去是非常典型的 Deep House 音乐的大节奏的这个大风格，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边就要给您带来这种古典更加深沉的点名方法，所以要首先欢迎一下这个目前来讲啊比较纠结的一位我们的网友了，欢迎一下 I am 凯凯，说第四时段听不了了。在儿童医院带着娃看病呢，这里头人太多太乱了，也没法听了，但点名还是要参加一下的，感谢感谢，特别感谢我们的 I am 凯凯，谢谢，也祝咱家这个娃哈早日康复。欢迎一下网友歌神，你好，我看到了你的一串的图片，新车哈，就是喜欢，对不对？秀一下新车，也欢迎一下 Lovey 老傅同学，欢迎你，欢迎一下对方正在输入吗？还打了个问号，我给你一个句号好了，正在输入且输入结束。欢迎一下张长福，你好，欢迎一下好奇，每周都会是在定时定点的发一样的照片，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位听友哈。OK， 也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晨曦，你好，欢迎一下句号啊，刚刚把歌单已经回复给你了，这位句号头像是工藤新一是不是？嗯，还是谁啊？欢迎一下漫步云端，怎么这是横版的屏幕呢？这是拿的 iPad 在听节目吗？还是录的视频呢？怎么个意思？欢迎我们的网友 Wendy 曾婉清，哎，这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一位啊，欢迎我们的曾婉清同学，哎，太久没见了，这个时隔70多年，咱还好吗啊？回头也可以组织一下同学会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去占用大家几秒钟时间，来邀约一下同学会。欢迎一下 Grace 马，你好，也欢迎一下新到的朋友低调的小杨，以及王海军，冰花纷飞， 还有我们今天看到了听友群当中的好朋友们了，包括盘盘、贵贵，还有火星叔、马丁，以及黄泽、山外有山、比塞尔，以及 Rex 唐啊，你好，悠闲自得，还有仲夏，以及 Mr. Roy 罗伊先生，还有张震 Fry， 你好，欢迎一下婉月，以及 J 阿里哥哥达，以及 Serena， 还有梁瓦、阿彪、8888、大胖儿、知足，一切顺其自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内容。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起一个对应的标题放在听听 FM 当中供您查询，所以赶紧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听见的听，好听的听。然后呢，下好以后啊，可以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四个字，没错，就可以了，收看我们节目的回放。还有呢，可以来在听听 FM 当中去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常小航，来看一下主播的相关动态，关注我的听听号啊。在2022年呢，还会有更多新鲜的玩法等待大家热情参与。最后一波点名，欢迎一下心太大，还有我们的打印机维修专员哈，还有像是王海军以及恒业星，在此欢迎大家，周末愉快。Magic， 音乐里边自带魔术气息。欢迎一下网友妍妍，还有他还说了，说还是用收音机听着效果最好，总觉得网络收听的会有一些延迟，那是肯定的哈。也欢迎一下听风者、帕丁顿熊、AC 米兰、虎虎、于先生，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就是喵咪以及氦气的氦，你好，居然还在群里面发了红包，各位朋友们快去抢，快去抢！想要加入听友群的话，现在去回复一下关键字好友，可以获得主播的微信二维码，加好友，备注你的所在城市，加入听友群吧。当然其实呢，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除了要听到这么高兴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小彩蛋啊，供您去在公众号当中回复并查询。什么彩蛋呢？那就是这个非常帅气可爱的查理普斯啊，钻梅哥，他呢曾经在2018年在韩国的首尔演出过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唱会，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对，所以在现场呢，他在演唱会当中在唱那首 See You Again 的时候，突然间哇哦，脱掉了上衣在秀肌肉，可以说很多女孩子们的福利就来了啊，非常养眼，对不对？那么段梅哥如何在演唱会上直接大秀肌肉唱 See You Again 这个过程的视频，我们帮您截好了，放在了公众号当中供您去查询。现在不用回复别的，直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两个字肌肉啊，不是那个 chicken 那个肌肉啊，是我们的 muscle 这个肌肉啊，回复一下肌肉或者回复段梅哥，都可以能够看到这样一段完整的 See You Again 的演唱的视频，从他没上台到上台到开唱到结束的完整的视频供大家收看，福利啊，福利。Magic. 耳边的歌曲来自于 Joy Natural 带给我们的一首 I Can't Feel You, Your Body Rock， 来自于他的 JNX Extended Mix Edition 啊。15:44，节奏驾到，还有最后的不到10分钟时间了哈。我们还要给您带来另外两首单曲，分别是来自于 Armstrong 的一首 Funky Town， 还有来自于 George Maple 的一首 Talk Talk。我们可以聊一聊啊 ，Talk Talk 这样的一首歌曲。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这连续4个小时，我们用音乐陪伴大家，节奏驾到，希望你可以来喜欢。今年是我们节目第7年，明年是第8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明年也会带来一些更多的精彩的小环节，包括呢，像是会邀请到一些嘉宾、歌手、艺人、DJ 现场秀，聊聊看他们的音乐创作的背后的故事。还有呢，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跟朋友们去分享，在音乐之外的时候，那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可以能够探索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现在不都玩绕做什么融媒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广播节目也依然要把融媒体这3个字哈放在心间，要赶紧来把广播的听感能够可视的观感放在一起。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2个字，获得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